主体105年2016年水产部门社会主义竞赛总结会3月7号在平壤的中央工人会馆举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内阁副总理李龙南同志、有关部门、各道党、政权机关、职业同盟委员会工作人员、参赛单位干部和捕鱼工参加。会上报告人强调，今年是对执行国家经济发展5年战略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全体干部和劳动群众要在今年全民总突击战中获得海鱼大丰收，来积极贡献于早日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会上发表竞赛名册后，向金策水产事业所等一些事业所颁发了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联名的奖状和社会主义竞赛流动奖旗。会上有一些人做发言后发表了主体106年2017年水产部门社会主义竞赛纲要。